数着一二三四五六七，爱的心跳就是激流五四三二一，狂热的心温柔着你诱惑的美丽，火辣辣的新时代和火辣辣的你，告诉你我藏在心里很久的秘密，你就是我通往爱的天堂的电梯，每天都想你真的让我身不由己，我的心病只有你的心药才能医，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爱的灵魂已经被你牢牢的拿去，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只想和你一起飞到爱的世界里，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直到你真等着让我表达我的心，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，Oh my baby， 我亲爱的，我亲爱的你。 我亲爱的你 Oh my baby， 我亲爱的，我亲爱的你。